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一直觉得你的言行里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这句话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和深深的味道。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12月12号双十二这天，星期三的晚上，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10点大陆机。晚上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周准。节目已经进行了12个月，有12天。今天你有一些人生的安排吗？还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夜晚，还是你已经把购物车里的所有东西已经付款，准备等着快递，打开快递的一瞬间，你会等着一些生活的亮点的出现。最近呢，我生活节奏非常慢啊，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想法，心情里的东西。我也会时常看一些有感触的文字、电影，听一些歌曲，让我的人生变得很快乐。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新鲜的书籍、文字、电影、艺术，你会把它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深深记录到你的小本子里啊。现在我们都是一些爱学习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就希望大家能够真诚地分享一下最近啊你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那些让你很感动的一些画面、文字。如果是文字那最好了，我可以读给大家听，把你的感动在深夜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是一件有美德的分享，是一件有美德的事情。你最近有看到那些感动的、有启示、有启迪的文字，你都可以发给我， 通过十点打卤机直播的这样一个平台，你可以通过花椒的 APP 搜索十点打卤机，然后现在我就在直播间当中，你看到的我就是周准。我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衫，我们室内现在的温度是31摄氏度，现在北京室外的温度是零下几度呢？我们天天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回的反复的与你遇见，你应该珍惜我们每次遇见的机会。现在正在线的朋友有共晚、锦绣十年、阳光倾城、不改、超人不会飞啊、午夜星桥、关东大先生、银霍霍，欢迎你们。我今天晚上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符合十点大陆的气质和品味的歌曲。你现在在你的城市是否开心？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想着明天的工作、学习、会议的内容？你正在为生活奔波，还是迷失在了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当中？我想你一定有开心的时候，也一定有举手无措的时候。当你孤独无助、开心快乐，你可以来到十点打卤机。如果你此刻是开心的，你把这个东西传递给我，我传递给大家。如果你现在心里有些灰色的部分，想不开怎么办，你也可以在这里找一片片刻的安宁。第一首歌《魔力红》，非常好听的歌，送给你。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Get thi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Oh, 非常非常动人的歌。我对这首歌的印象深刻的程度，是因为我记得我在有一天的节目下完节目之后，我在我们听友的微信群里就发了这首歌。当十点大陆机回来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十点大陆机回来的时候，就像 Lost Star 一样回来到你们的身边。这首一段心情的写照，也谢谢你在刚刚那个时间跟我一起倾听了这首 Lost Star。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我每天晚上不能保证都跟你相见，但周一到周五只要我身体健康，我都会坐在这里等你来找我。我是真的希望等你来找我。来找我干嘛呢？看看我，听我说话，听我放歌，这是很简单的等你来找我。另外一种方式的等你来找我是，我们有交流，我们可以在夜晚当这个宁静的夜晚的深夜框框里，有些内容的交流。我深刻的也期待着大家这样的交流，而不是简简单单来看看我。我看到你上线，却看不到你离开。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交集，你可以看到他，你可以爱上他，但是他消失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消失掉。最近你有感触吗？对于那些文字，炙热的文字，热烈的文字，灰色的文字，如果有，你粘贴复制到我的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来读给你听，分享给所有的人。小果你来了，比心。今天我的感觉挺怪的。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得挺多，然后他看到我说，哎，你好像有点瘦，或者有点那种虚脱的感觉。我说有吗？然后我就咔咔来了几个我平常耍酷的动作，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很好，你很好。其实真正了解你的人，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内心在想些什么，他一清二楚，对吧？二宝说最近的一段话分享给你。好的，谢谢。他说时间是人和世界发生互动的刚性制约资源，我们白天的时间都是别人的。想想看，好像是哦，我们白天的时间都是别人的。我白天的时间好像也有偶尔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很少。到了夜里我们就舍不得睡，我就舍不得睡那一类人啊。有没有跟我一样是晚上舍不得睡的朋友？熬夜的心理理由是自由加安心，如同偷来的私人空间。特别是对于内向性格的人来说，夜晚独处的时间是一种恢复精力的方式和方法。灵魂的休息比身体休息更重要。夜晚仿佛是无限的，只要不睡，这一夜就不会停。那忙碌的、辛苦的、不安的一天，明天也不会到的。有些道理适合夜猫一族的一些生理的、心理的解释和回馈。人生有很多的时候啊，有不言而喻的时候，有不由自主的时候，有心心相印的时候，也有无法释怀的一些瞬间。每一个成长的人，既有经历的人，有文化底蕴或者受教育的朋友，都会有自己的处事风格啊。我们慢慢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文字，善于捕捉生活当中的亮点细节的朋友，我希望你今天晚上给我分享你的细节。如果是文字，那我可以读出来送给大家。我忽然觉得现在的城市夜晚太亮了， 虽然我喜欢亮亮的夜晚，特别是像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的亮，法国的巴黎的亮，上海的亮，北京的夜都很亮啊，但我更喜欢简简单单的晚上，只有一盏烛光的时候，或者就一点点光亮，天空满天都是星星，你在大自然中慢慢的站着，静静的看着世界，那种感觉挺美好的。这首歌呢，孙燕姿唱过，我喜欢胡彦斌的翻唱。胡彦斌是个有自己音乐态度的歌手 ，thinker producer。天黑黑，你现在身边有人跟你说天会回家的时候小心。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io Bello， Tio， 哦，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要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我现在在直播间竟然感受到了一丝孤独，那个孤独是这首歌给我的，是我想象的空间给我的。每个人的心情和世界会因为许多事情改变，我的孤独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对于健康的向往，来自于对于人性的梳理。每天都会发生太多的变化，这就是精彩的人生，对吧？ 是我所追求的世界，人啊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忽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讲给我听，下起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担心一件事，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吃多少苦我都不怕，怕的只你只顾着苦，只剩下苦，被苦吞没，隔绝了生命的美和甜。一辈子匆匆忙忙，白苦了一场，这是最可惜的活法。活着不是为了在苦里死扛，而是为了吃到甜甜的糖，这才是不管生活如何丧，而我们依然要坚强的终极理由。没毛病的话，很有意思，也很有哲理。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些瞬间，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人说，生活过得很清苦？即使自己忽然有了一些收入，也会把它存起来。跟之前的生活没有变化，我是没有这样的朋友，很简单，有时候我都替他有点着急，说可不可以让他来到我的为他营造的那个朋友的客套的关系当中，应该不叫客套，是我想让他更开心、更快乐的氛围里，牵扯着他进入融入，而不是老在那种。我觉得可以更好的生活环境里，平淡的、简单的、重复的生活。小果说，对于他来说，成瘾的不是熬夜，而是夜晚只属于自己的那段时间。我想很多朋友在夜晚出现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同身受啊。来，我说几句我最近看到的话给你听，你想听的话，无所谓你打一还是二。因为分享本身胜过独自拥有，对吧？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期《奇葩说》，节目组当时给的辩论题目是：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在一起，哪个更遗憾？你想想，从未在一起和最终没有在一起，哪个更遗憾？好辩题。当时有一个小姑娘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她说了什么呢？她说，如果我喜欢一个人呢，我就从第一眼到最后一眼把这个人爱得够够的，把我的感觉全部用光。我只希望那些年让我成长的人是他，之后那些年他喝过大酒后想到的人是我，而不是其他比我完美太多的人。只要爱过都会留下痕迹，至于往事就留在风中。如果我再遇到一杯好酒，我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杯跟大家说， 干了这杯。不为什么，其实爱情没那么复杂，既然喜欢就在一起，就算不能走到最后，能同有一段回忆，无论好坏，都已经是三生有幸，对吗？觉得这个姑娘真是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也有一些嚣张。 Better Me 薛凯琪送给你。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其实今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挺酷的，挺低调，挺享受，挺自我，也许我没有照顾到所有朋友的心情，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晚上自己很酷。如果有时候人会自己在一个自己的调调里活着，是一件特别开心和幸福的事情，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了同党同号，我们在一起聊天就变得更加的容易。我不能做到我让所有人来到十点大陆就觉得这个节目不错，适合深夜，但我能希望来到这里的朋友觉得这里是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做自己就很酷，不要改变你自己。点一首歌给自己好不好？你有没有做这种梦，或者有这种情感的经历，或者想象的空间，哪怕一小段啊，就是点一首歌给自己，写一首歌给自己。我也写过自己的歌，我从来没在电台唱过的歌。我现在想，我年纪越来越大啊，再过几年40岁了，我之前写的那些歌还有必要再拿出来跟大家唱吗？那个时候很青涩，现在以自己的年纪看20几岁写的歌写的词，青涩，就一个字儿，青涩，是吧？但十足美好，它都记录了我那个时候人生的经历，我的经验，我能所了解到的音乐和音符跟文字结合的那个我觉得好的东西。点一首歌给自己很好玩，也很酷。在22:33:26的时候，我们要听听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戴着耳机，期待与你在电波里相逢。你还记得熟悉的旋律和我们曾经不谋而合的契机吗？点一首歌送给我自己，有请孙楠。 我一直想念那时候的你，你的神秘加上美丽，好像空气中的一首歌曲，藏在心里无法忘记。命运是很奇怪的东西，你越追逐它越远离，分开也许是注定的坏消息，从前的每一天却是回忆。的名字是我想你，天长地久输给了天意，你说你不得已。我点一首歌送给了爱情，内容全是原谅和叹息，哪怕承诺并不很容易，我还为你唱着这首自选曲。 很多年之前跟我一起工作的好朋友，现在还有几个还联系，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我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些顺意，有些不如意。我想念那时候的你们和自己，你们会想念吗？ 好像空气中的一首歌曲，藏在心里无法忘记。命运是很奇怪的东西，你越追逐它越远离，分开也许是注定的坏消息，从前的每一天皆是回忆。就输给了 卷曲。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你呢？我等你来。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轩轩。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中国 好声音。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真的相信，一个男子因为谈一场恋爱，然后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他变了一个人。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他变得成了一个女儿奴。哎呦，一见到他的宝贝女儿，他一天所有的累、不如意、晦气一扫而光。女儿莫名其妙一大一大长大之后呢，嘣，亲他一下，哦，整个人就化掉了。这就是上天派给你的小天使，上辈子的情人跟你在续今生的缘分。嗯。我没有女儿，我体会不到那样的感觉，但我能从身边的朋友的言谈举止眼神里体会到幸福。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一个歌手写给他女儿的。作为吃瓜群众，很多人会对演艺圈有自己的评定，我想对大家说，真的，完全没必要。活好自己的人生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我们有我们的日子。但是，当用作品呈现的时候，请你忘却这个作品呈现之前他们的生活。给女儿的一封信，嗯，谁唱的呢？如果收音机前或者视频那边有张杰的 fans 歌迷，你会知道这首歌。张杰给女儿的一封信。 送平常，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有一天，你会念书，后来也会上班，学每个大人一样去生活，去摸索。不是你预期的模样，柴米油盐包裹着大胆的梦想，学会了成熟一样把

爱一场。你就是这个故事，有些叛逆，他还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啊，你就是这个姑娘。想来世界开了，看到风儿就起了，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哦，见了奇迹，看了看那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伙小伙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有些任性，他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啊，我个人感觉李荣浩先生的这本《有一个姑娘》是近期来吧，我觉得2017年。到18年，16到18年，非常优秀的编曲及演唱，水准很高啊！我觉得希望他持续这样的好水准，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谢谢李荣浩先生，也谢谢所有这首歌的演奏、编曲、mix 所有的艺术家们，谢谢。最后一首歌应该叫做《我变了，我没变》，然后我看到的一段文章有点长，我还是想给你读一下。去年在我的微博私信里，有一个恐婚的姑娘问过我，特别害怕婚姻怎么办。我问她，你现在工资多少啊？她说2500块。我问她，你做到3000很难吗？她说很难的，我们公司老员工一年才加500块的工资。我说你试试，做到什么才能让老板给你加工资？一个多月以后，她给我发私信说，我这个月工资领到3500块了。我问她，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公司的产品参加一个会展，做好的易拉宝忘记拿，我当时应急就临时手绘了一个大海报，没想到那个大海报反响不错，老板破天荒奖励了我们部门，我调岗到营销策划部门了。我问他，你居然还会画画啊？他说以前学过，没想到关键时候还能救场。今年年初他恋爱了，我很惊讶。我问他，是谁治好了你的恐婚病啊？他说我跳槽了，然后就很幸运地碰到喜欢的人。 我说我还记得你当初给我发私信，笃定这辈子要单身的。他说大概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更有自信了吧。我现在在一家新媒体公司画漫画，工资涨到15000块了。有句话说的真对，选一份喜欢的工作，朝九晚五很开心；选一个喜欢的人，晚五朝九也很开心。我想起以前你问我工资多少，我说2500块。你问我做到3000块很难吗？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很难。现在回头看呢，难的不是加500块，难的是走出第一步。与其盯着别人焦虑，不如低下头看看自己走的路对不对。身边的人结婚了，你急什么呢？身边的人月入过万了，你急什么？身边的人恐婚，你紧张什么？你仔细想想，你一个人的纪录片让你整得忧心忡忡，你是要飙演技给谁看？你接这么虐的戏，奥斯卡会欠你一个小金人吗？所以告诉我所有的姑娘、女孩们、男生、男孩们，别害怕，生活不是一直都苦的，偶尔也会很甜甜甜，很甜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我变了，我没变，你变了，你没变，这个世界变了，是的，这个世界的确变了，但你不要改变你最重要的东西。 一天， 我没变，我一直都没怎么变。 宛如一天， 这感觉真好。晚安，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周同先生的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周准，明晚再见， 千遍 拜拜。 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